大家好，今天是一期我们的特别节目。我们在当下这个社会比较充满寒气的时间段，邀请来了三位在今年这个时间段里面遇到过裁员经历的群友，分别是来自深圳的中中，来自杭州的炮哥，以及来自上海的 LL。在这个略有寒气的深秋，来聊一聊他们这一年以来的相关的经验，包括自己的切身感受。真的是一期非常特别的节目了，因为我才第一次以这种三位嘉宾加上一位主播一起直播的过程来进行录制的节目。那今天这个寒气录音室正式开始啊，我们即兴的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可能有点敏感，但是也还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吧。那你们可以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要么先中中。 大家好，我是中中，是一个练级时长四年的寒气练习生。我是0930的9月30号正式离职的日期，然后到那个下一天，也就是10月8号，我就是正式满四年。公司赶在这之前给我送了一波温暖，免得他要赔五年。 哦，原来是这样。 对，好，我的介绍大概就到这里，后面再说。 好，那接下来邀请我们第二位嘉宾啊，第二位寒气嘉宾炮哥。 啊，好，大家好，我是群里叫我炮哥嘛。我简单介绍一下，我在疫情期间被毕业了两次啊。 好惨呀。 三年两次啊。然后第一次的时候，我那家公司我待了五年，第二家公司我待了一年吧。在我被毕业的时候，我的宝宝刚出生。 哦，这个惨上加惨， 就是 雪上加霜。 对，我还要给月嫂付工资。那时候然后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一共被毕业了三次，所以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经验去应对这些事情。 炮哥说的非常的从容啊，但是我在旁边听着还是有点心寒。这个确实，待会儿我们来可以展开一下你的三段经历。 OK OK， 那先接下来邀请我们第四位寒气女嘉宾 LL。 Hello， 我叫 LL。我算是一个转行的设计师吧，我本科学的是信息工程，然后毕业之后就有一心对设计的热爱，然后转行了当设计师。然后一开始也是在一家那种刚刚起步的小公司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公司大概是没有办法继续经营了，所以倒闭了。然后这个是第一波毕业，然后第二波其实、就是、 原来你们都有多轮毕业的情况。 哎，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也倒闭过一家。 那个情况其实也是那个老板还想留我继续做，但是因为工资开得太低，然后被我拒绝了。然后最后他们还是赔了我钱让我走人。这一次也是在这家公司待了三年多，然后上海那段时间之后就已经有持续的有那样的内部的消息说会裁。但是因为我在这家公司算是比较高级的一个设计了，就也没有想过会到我自己头上。但其实这件事情也不一定说是一件特别糟糕的事情吧，因为我自己也想说如果能有更好的机会的话也可以去再冲一冲。然后我是在八月左右就已经毕业了，然后一直持续摆烂到现在。也不算摆烂吧，就是在一个边学边在想今后到底要做什么的一个阶段。 说明赔偿非常丰厚。 倒也没有那么多。 说到丰厚这个问题，那个我想采访一下三位啊，你们有 multiple 的这个被裁经历，那我们先就取最后一段那个被裁经历来聊一聊吧。就是你们当时有拿满各种赔偿吗？就是我指这个赔偿不是中中前面介绍的 N 还是 N 加一，而是说比如说公司有没有及时给到啊，或者说有没有拖欠啊等等这种的。 其实刚开始接到这个被裁的消息的时候还是挺慌张的，因为我是那种比较懒的性格的，如果公司要恶心我，我可能不会跟他争，我可能会放弃赔偿自己走。因为我在公司已经四年了，我之前了解到有一些前同事是以没有那么愉快的方式走的，有一些同事 重要的领导是以正常的方式走的，然后我自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资产，不知道会愉快还是不愉快，也就是查了很多教程，买了劳动法，然后我甚至 牛逼牛逼， 我甚至带了多样录音设备，就是开始录制和 HR 的对话。我有一个录音手表，然后口袋里还有一个收音麦克风，手机还开着录音。但很庆幸的是，就是这些手段，就是最终是不用发挥他们所希望他们发挥的用途吧。这些录音最终没有用上，整个交谈的过程还是很愉快的，因为我的心理预期就是 N， 然后第一轮沟通 HR 就明确的就是承认了就是裁员，然后并且明确说明了会给到 N， 那我也就不贪心更多了。后面的慢慢的走流程，签协谈定了之后，签那个劳动合同解职协议，然后再交接工作，走流程，直到我们这个录制时间的昨天，就是那个补偿款已经到账了，尘埃落定，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不用担心公司反悔了。 所以其实你整个的 体验 还 算比较愉快。对，在离职的时候，我请就是所有跟我有合作过的小伙伴都喝了一杯喜茶，是件喜事。大概花了1000块钱左右吧。 哇，那也好多、啊。 哇，那也好多、啊。 哇，你还缺同事吗？ 嗯，促进消费。 反正是主动离职的同事都会请大家喝奶茶，但是被裁，但是被毕业的请大家喝奶茶也是第一次听说。 对对对，我的同桌，也就是我隔壁的产品经理跟我说，其实你这种情况，讲道理来说是可以不用请的。我是想着就这波公司给的补偿也还可以，这个奶茶我还是请得起的，这个正好跟大家来一个愉快的告别。 不错不错不错、 挺好的， 果然人如其名，忠厚老实的忠忠。那炮哥，你之前的离职体验啊，你离职时间比较多啊，你可以挑一些比较有印象深刻的事情跟我们介绍一下。 先说我最后一段离职吧，就大概是今年3月份左右。其实 HR 跟我说的时候，我当时已经有感觉了，因为是什么呢？我在杭州嘛，杭州这边我年前就有几个同事已经是被通知到了。那我们在想，可能年后应该也会有吧，因为我们那块业务做的不太好，我们这边是分部嘛，业务有点做不起来。我先说背景，年前我就知道一个信息，杭州的仲裁，就类似于那个劳动所一样， 排队很多是吗？ 就是排队到了5月份，当时是2月份，你知道吗？当时才是2月份，已经排队到了5月份，所以我就知道我们公司大概是怎么样一个德性了，你知道吗？对，所以我当时因为我有相对丰富的被裁经验，所以我就知道应对这种公司就用什么策略。那我就当时跟 HR 商量 ，OK，N 加一我是不指望了，你就在你的职责范围内，你能把我拖到哪一天，你给我算到那一天的工资，然后在那个期间，我就什么活都不用干，我就专注做自己的事儿，我专注找工作也好，还是专注自己家，刚好因为我老婆快要生了嘛，我专注自己家里的事儿也好，对吧？就是这个时候你不要管我，我当时跟 HR 就是这么商量的。那 HR 他也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就在他职责的范围内帮我申请到我在当时的又加上那个陪产假嘛，陪产假是半个月，他能帮的他就什么考勤尽量帮我，一直到我记得是到3月底，我因为我宝宝是3月初生的嘛，到3月底嘛，到时候工资给我算到3月底。对，然后再说说去年嘛，就是上一段待了5年的经历，当时他们还是蛮羡慕的，他说哇，你是5年 N 加一哎，这个算下来好像还蛮多的。 6个月半年工资， 好爽， 还行吧，还行吧。因为其实你也知道，老员工他的工资相对来说是被倒挂的，也不算特别多吧。然后跟公司人我也请了奶茶，在一起蛮久了。因为我们当时是我们部门一批是3个人，然后我们感情也还可以，我们提前半个月就被告知了嘛，又吃了饭，又去了酒吧，然后又吃了饭，又喝了奶茶，就这个半个月他时间拉得太长了，你知道吗？所以下次要么 N 加一当天走，其实也是蛮好的，一刀两断，不然你拖半个月，其实那半个月你还有点尴尬， 就是你每天好像都有种倒计时那种感觉。 我没有这种经历，这个没有办法感受。 最好不要感受。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老婆在怀孕的时候，男生被开是没有额外的赔偿吗？ 没有。 我觉得炮哥刚刚那个公司那个情况，我感觉有正常的赔偿已经不错了，对吧？ 他们有专门的律师团队去应付这一套东西，你知道吗？而且我们是在分部，你如果真的要去仲裁或官司的话，你还要跑到异地去，会比较麻烦一点。所以我直接相对我衡量一下成本，那直接放弃抵抗吧，没办法的。 不得不说，在面对这种情况，尤其是现在这个年代，好像个人求职者或者说那个职员在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多少还是处于比较弱势的。时间上我们耗不起，有时候可能还有一些家庭情况呀、工作情况，甚至说我看到之前群里人还有人提到说遇到下一份工作被调的这种不同的顾虑，对吧？就是 那好像也是我、 有时候真的就是放弃抵抗了。 而且就是毕竟只待了一年，那如果算就是如果再算上提前通知的话，就是这个恩其实也就只有一个月或者说一个半月，就相对不那么值得战斗。如果是五个月的话就更值得战斗一些。 是的差不多。 据我所知，炮哥现在反正已经又在下一家公司工作了嘛，对吧？ 对 中中和 LL 他们因为现在都还在差不多离职之后，可能也就是0到3个月差不多这个时间段嘛，对吧？那炮哥能不能你先跟我们说一下你在当时 gap 的时间当中有做过一些什么样的尝试或者努力吗？是或者说那段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OK， 这就说来话长了。因为怎么说呢，首先是说家庭吧，当时我家里人我老婆什么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些心理准备的，因为说实话疫情之后我们身边经历过这种事情太多了，所以我们反而是有种见怪不怪，反而就是哦，终于轮到你了，或者有这种感觉吧。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啊，因为这件事让我的心态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之前可能你老是想着哎，我没有工作了，我继续寻找下一份工作，那你的整个人的一个精力目标都是在这一块的。但是自从有了宝宝，我就想了，哎，就算我在正常上班，我只有半个月的陪产假，我是没有时间去经历他从三个月之内的成长啊。到我因为我一共休息了4个月嘛，所以相当于我陪他陪了4个月。就然后是妈妈半夜非常辛苦，这种经历你可能之前是不太能感受到的。 说实话我也是个过来人嘛，我没有你这么长的那个假期，那我孩子现在也已经6岁了嘛，回过头来看会觉得说其实宝宝本身可能在那个阶段他需要人照顾的精力非常的多，但是呢可能宝宝对这一段生活其实他是没有记忆的，所以有一个爸爸或者没一个爸爸可能对他的影响没那么大，假如有其他人照顾的话。但在那个阶段当中，如果老婆本身有老公陪着的话，老婆的感受可能会好很多。 对 因为确实那段时间应该是女生相对来讲她从生理到心理一个非常剧烈的变化过程嘛，尤其可能对于头胎的这个妈妈来讲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我反正当时也就只陪了大概一个月不到一丢丢的时间，那如果像你这样有4个月的话，其实对妈妈来说也是个挺好的缓冲。 对， 所以也算是个怎么讲，就是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 对不起，我的比喻用的不太好。对不起 没事， 你说的这个比较正点。 就是我心态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我其实会思考到底工作能给你带来什么。就是我在想，如果假如我工作一定要工作到60岁，因为这个时间非常长，我好像不太在乎这几个月的一个不上班的时间吧。就对我来说，我只要正常把社保续上，因为上班正常对大部分上班族来说，上班其实是一辈子的事，我真的不用太在乎这几个月的时间，把时间线拉长了看。对，所以我会有这么一个体验吧，以后我看事情都会用一个相对宏观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吧。然后家里其实对我失业这种事他们也还好，就是怎么说呢，他们好像就没有当这种事发生一样的，也不会说就问你，哎，对你工作找怎么样，你最近说在家里怎么样。但是有时候也会蛮尴尬的，因为爸爸其实有时候帮不上什么忙，你知道吗？因为有月嫂在嘛，对不对？他爸爸妈妈也待了一会儿就走了，因为也不太帮得上忙，然后爸爸在这就比较尴尬，尤其是要陪一整天。虽然说这个体验是很奇妙的，但是你要陪一整天，你又不能哄宝宝睡觉之类的。然后所以我在这期间也跟朋友一起做了一些项目， 我就是在思考，哎，好像说我因为刚好是三十一岁了嘛，就在想，哎，你以后就是说像你是准备一直打工，还是说好像是说刚好有一些东西在做，有一些什么去思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吧，就是说不管你好像是说上班你空前的价值再怎么多，其实大头还是被你领导拿走的，对吧？你可以是要去想一下，就是说是否自己去做一些东西，然后刚好身边也在这有些朋友自己做一些项目做的也蛮好的。嗯，怎么说呢，就是有点不务正业的，就是我上班不会用100%的心思在把工作做好吧，会去想一些自己的事情。 不能让你老板听到这期节目。 嗯，没事，我老板应该是不会听到的。 嗯，那按照这个离职时间来算 ，LL 应该算第二位了，对吧？那这个，嗯，你这边大概有跟炮哥一样的这种感受吗？ 因为我之前是做 B 端的嘛，我想更多就是国内做了很多定制化这些系统之后，我觉得去哪家公司都会是一样的，而且看他们 JD 想要写的那些内容，其实很多一看就知道他们要求你既要又要还要 还要。 我觉得这应该是国内很多所有的公司对设计的要求，而且哦，其实我刚刚没有说我那个离职的那个情况嘛，那个其实是八月初的事情。八月初之前，我们其实订了8月6号就是出去玩的机票，去参加一个婚礼。然后呢，8月3号通知我说你毕业了，讲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说希望你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然后，但是就是本来说是有一段时间的缓冲嘛，就说可以等我，因为我本来就请了年假出去玩，回来第二天跟我说不行，你就要今天当天办离职。然后，那天就非常的匆忙，就是交接，就当时手上还有一堆的项目，然后就全部要交接给同事，反正就是一个很快的一个离职。然后我们组剩下的那个同学就也很难过，说要一个人去扛下所有，但也没有办法，反正这是公司的决定嘛。最爽就是第二天就直接飞出去玩了。本来只是订了4天的行程，然后延了3天，就在外面玩了一整周。 挺好的。 当时就心态就是比较放松的，因为本身前一段时间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上半年，很心累，就是感觉自己之前是会投入200%的心力在所有的项目上的，但后面就可能稍微把心收回来一点吧，就之前是超级干，然后就后面就是普通的干完。 了解，中中我看前两天还在准备 PPT 对吧，自己的作品集简历现在有准备好吗？ 我还在准备一份就是比较重要的分享 PPT， 然后 不是应该已经准备完了吗？ 因为就是离职后的生活过于的堕落，所以我进行了申请了延期几天。 这还能申请延期几天？ 哦，好家伙。 因为那个正式的那个日期是10月24号嘛，其实就是还能拖一拖。 早还早。嗯，讲这段经历的时候，他在椅子上神抖抖，对吧？嗯，这个椅子还是新买的椅子。 新买的椅子。 新买的椅子我懂了，这个椅子可弹性可好了，对吧？ 你还是有感受的是吧？ 对啊，它可调范围比较大嘛， 就是， 这个。 其实不只是可调范围，就给它打个广告吧。就确实这个好梦米勒的椅子，它是有这个背后弹性力度调节的功能的。而我那个旧椅子1000多的国产，它只能固定的卡在某个角度，它是不能够给你去调你这个背后反弹的力度的。 懂了。 那我们说回正题，正题是什么来着？ 正题是什么来着？哦，对对，正题是你那个寒气之后的这个，本来应该是讲寒气之后的寒气逼人的生活，但是我感觉你寒气之后的生活非常的非常的那个， 太快乐了吧， 滋润， 太糜烂了，对吧？这个 PPT 嘛延期了，对吧？这个电脑其实买了新显示器，对吧？然后买了新椅子啊， 美其名义是为了更好的工作， 结果工作还延期，所以你们反而拿了补偿之后有这个报复性消费的这个倾向是吧？ 倒不是报复性消费，我觉得这是本来就需要的。 浩哥看着你们笑而不语。我的钱都拿来买奶粉了， 我的钱都拿来给月嫂工资了。 正题是什么？ 我也忘了正题是什么。哎，今天这个标题应该不应该叫寒气？这个寒气中的暖气。 大家拿了裁员赔偿之后的快乐生活。 啊，对吧？炮哥是那个正好被裁之后陪老婆，对吧？ 嗯。 那中这个，中哥 中 裁员之后狂消费，然后这个现在已经，据他自己说叫摆烂，对吧？ 也不算很摆吧，但也在学习一些东西。 说到学习这些东西，那我们再聊一聊这个。比如说今年在你们种种原因离开原来公司之后，再去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有发现比如说今年跟以前的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吗？就比如说用人单位的一些要求啊，因为我总感觉可能每天都会听到各种群里面有各种很卷的那种信息嘛，比如说现在因为找工作的人特别多，那可能用人单位的要求越来越高啊什么的。你们现在，你们当时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体验吗？ 其实我面的不是很多家吧，但是我觉得，所以也是我现在暂缓了找工作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在之前的公司里，实际上就是在我这个行业是产品跟设计都有做的，就是我们公司就是产品设计测试三个方面的东西都是一个人包的，然后就对，就是介于这种原因，就其实我的作品集里最后整理下来发现有很多方面都是偏向于一个产品管理的一个角度吧，然后在就是面试在看的时候，就大家都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继续做设计，你为什么不面一个产品，就但其实我想法还是我之前其实有一段时间在前一家公司的时候尝试过去当一个产品经理，但由于真的是分身乏术，不可能有一个人既当设计又当产品再管数据又要统筹所有的东西的，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我自己后来就也只能服从自己的内心，我觉得我更愿意去当一个设计。所以在找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很质疑说你做了这么多产品的工作，那你的设计能力怎么样。 但其实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你的作品集嘛，我感觉其实内容确实还是挺丰富的，有很多至少我感觉比我做的工作要深入的多的一些内容。你说的之前几段找工作的经历是拿着这个最新做的作品集去面的吗？ 后来又调整了一点点，但是调整的不大吧，就主要是修了修细节，就把那些加了些细节东西，然后内容上是差别不大的。 那之后的话你可能也就是说像前面说的再过一段时间再去看是吧？ 现在就是属于一种被动投递的状态，就 boss 上会有 HR 来找你，然后他如果找了，然后我看那个范围也是我喜欢的话，那我就会投一投试试。 诶，说到这个可以再聊一聊，就是你们找工作的时候都用什么样的渠道呢？现在 boss 直聘，然后智联招聘。对，智联招聘我原本是不考虑他的，但是最近听说有个朋友在智联招聘上找到了一个中国燃气的岗位，给他还行意不绝。就这种传统公司他们可能用智联招聘的就是概率比较多，那就也值得就是为他就是搞一份小简历。他那个限制很夸张的，简历限制3兆大小。 哦，这样的。所以他其实没有针对相对来讲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什么优化，对吧？ 对，其实不太方便的。 确实，确实我好像听我老婆也提到过，她以前也负责过一些招聘工作，我感觉确实性质不同的平台的区别跟我以前想象的不太一样。我本来以为可能像现在可能比如说 boss 直聘啊什么的会更多一点，但其实好像不同行业还真的差别挺大的。 对，传统行业还有他们猎聘网 WeLoJob， 他们都自己有占有一席之地的。 对对对，是的。我说一下吧，因为可能我是闭环了， 啊，必须 找到了， 找到了。对，首先是自己其实有一个心理感受吧，就是你自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了，但是其实头两个月我还是不太想找的，然后每天就在那磨叽磨叽。今天不想带娃的时候，我要去改简历了，我要去改作品集了，其实就是在慢慢磨嘛。头两个月你还是说休息一下，也没那么急，但是慢慢的就是。大概后面正式开始说我要心理建设上，哎，我今天开始，我比如说五月份了，我要正式开始投了，我不能再跟之前一样怎么样，然后就开始投的时候，就发现真的是岗位非常少，本来杭州岗位就不是特别多，因为每天都会刷 boss 嘛，就 boss 下来，怎么岗位是越来越少的？可能前两天你看到一个岗位，后面就没了。然后那就是去朋友那边找内推嘛，我看到那个 boss 上，哎，我看到你们 boss 上有招人，然后去找你内推，然后他们说，哎，不好意思，这个岗位刚刚已经有人了，就这种情况不是一两次，好几次了。还有就是大部分的 C 端的岗位是很少很少了，因为我之前做 C 端的嘛，大部分都是 B 端的岗位，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尤其是电商行业的基本上是没看到招人了。对，因为杭州是电商比较多嘛，电商的岗位很少很少，大部分都是我看都是一些可视化 B 端，可能是前这两年相对比较对比较热门的一些行业。 这方面我觉得我也有比较强烈的感受，因为比如说我台的会员群对吧，到现在应该也有大概至少6年的时间了嘛。我不太清楚每个会员都是详细在做什么，这个我也没有办法统计对吧，但你们明显感觉到前两年大家比如说都在研究一些电商软件，它的一些运营设计也好啊，或者说首页的那些设计也好啊，然后包括这个用色怎么让它既有设计感又能夺人眼球啊，或者说那些图标怎么刻画的精细啊等等的这种东西。然后这两年你看以中中为首的这些 B 端设计师对吧，这个整天都是什么怎样切断啊，这个控件应该怎么样统一啊，然后这个表格应该怎么处理它的那个文字左居左居中还是居右啊等等的，就是大量的问题明显就是跟前两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不知道求职市场的感觉，但至少从设计师从业的方向来看，确实这两年做 B 端产品的人好多好多呀。 对对，尤其是一些可能创业公司也是挺多的，但是很多大公司可能是偏传统的行业也会再招一些，尤其是一些可能是做政企类的也还挺多的，他是专门做这个方向的。对， 其实这件事情还挺现实的，就是那些 B 端公司有钱，那些企业有钱，政府有钱，做信息化赚钱，所以大量的这些公司全部都去投入做这个信息化里面去做这个行业。但是我说这种实话能播的吗？我觉得好多都是就是很这种纯靠销售驱动的 B 端公司其实是很不可持续的，因为实际上你做的很多，就是说实话做很多东西给他们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提升，就只有销售觉得他们带来了回款。 OK， 我大概能理解。 对，我其实我也有感受，我做的产品不算很 B 端，但是我也看过一些，然后包括今年还去有一个朋友他们的一家公司，然后他们那边也是做 B 端的设计，然后可能他们遇到一些问题，然后说能不能让我去出出主意，然后我当时很懵逼，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不是做这一块的，反正最后还是过去了。然后过去之后其实跟我的想象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他们那边的产品所有设计师都接触不到最终用户，因为最终用户都不是他们自己说了算来订购这个产品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老板对于设计有意见，然后可能部署方对这个有意见，然后对方那个公司60多岁的那个做决策的老板对这个有意见，甚至自己公司这个销售对这个有意见，但唯独当我问他们说啊，你们现在好纠结啊，老板要蓝颜色，那个那边部署的地方要红颜色，然后谁要蓝颜色，全部都聚集到一起，最终真实的用户想要什么颜色，没有人能回答他出来，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其实对于设计师来说，我觉得就是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就真的没有太多的数据啊，或者讲一些真实的需求来驱动，就其实真的还是很困惑的。 这个也是我非常抗拒的一点吧，就是说实话我也不是完全没见过客户的，但是我们见到客户是什么样的呢？他们一整个企业里面有 几万人他们想要去用这个产品，然后这几万人他们所有他这个的产品可能是他们的信息化部门或者就是他们的大数据中心想要去推这样的一个产品，最后下决策买单付款的人根本跟下面所有的用户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可能他们中间差了七八级，你怎么可能就是接触到真正的用户呢？这完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做 to B 的这些所有定制化项目都，哎，不要说太直白， 不要太负能量， 正能量，正能量， 懂了懂了， 正能量要正能量要正能量， 正能量的后面剪掉就行。 哎，那中中你接下来找工作想找什么样的方向呢？ 嗯，我接下来可能会就是花一段时间去优化一下 Elma Plus 的相关的设计组件和内容。然后 我们群内还是比较熟悉的，但是那个我们听众不一定熟悉那个 Elma Plus， 你也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的个人项目。 嗯，那就简单介绍一下，我目前有在负责一个开源社区 Elma Plus 的设计工作。然后 Elma Plus 呢，就是之前 Elma 出的那套前端组件库 Element UI 的 VUE 3的升级版本，然后目前是纯粹由社区进行维护，然后没有归属于任何公司的，然后我就主要负责它的设计工作。嗯，这样一个介绍应该可以了吧？ 可以可以可以，非常的官方。你背得很熟啊，看样子那个 PPT 不是没准备过是吧？ 嗯，准备演讲了。 然后等这套东西都规划完了之后，这其实也相当于我个人的一个作品吧。然后我还是希望能够找到就是在设计组件库或者说设计体系这一块有比较多的就是发力空间的这么一个工作，认为就是这还是和我的兴趣还有禀赋就是比较相符合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稍微相对优势相对擅长的那一部分嘛。 了解了解，确实我感觉你挺适合那一块的。 就像我今天在很纠结的在那里算我的 HSB 颜色算法，然而有挺多设计师好像不太喜欢去这样子算数。 确实，但是我感觉这两年这一块还是重视起来还是挺多的。就以前可能对于设计师来说，很多设计视频 感觉， 对，直觉感觉 对 吧。 嗯， 那现在确实有太多的地方靠直觉完全不行了，还是 直觉是相当不稳定不一致的。然后由于就像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就是 B 类工作的增多嘛，然后 B 类工作它就不要求你有那么多个性化，但是一致性还是很有要求的。 对对 对， 但是这方面其实李昂也吐槽过嘛，我感觉B 端设计越来越繁盛，对吧？然后大家对于这块系统性的统一性的工作越来越重视，然后可能也越来越擅长的同时，有一些以前的东西也确实缺失了。比如说我很难想象就是现在当前这个时间段，比如说我们群内也有些人会问，比如说 Sketch 里面椭圆渐变怎么做呀，或者说一些质感应该怎么表现啊。包括前一阵不是有一个帖子嘛，是那个就是 Sketch 官方在 Twitter 上面搞了一个 Design Challenge， 就是让你快速的画一个 App Icon， 非常简单，但是你可以自由发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限制。其实我看不少平台都是在转嘛，然后我们当时群里面也在，哎，我忘了是哪个群了，反正当时也在讨论嘛，大家说这个质感怎么样，然后李昂上来就回了一句那个垃圾，垃圾中的垃圾，对吧？就是我也不太好评说那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它本来就是人家的一种习作，本来不是作为一个成品来去展现在网上，也不能说这代表人家的最终的实力，但是确实从里面的内容里面的质感，你会发现，比如说举个例子，那支笔，对吧，那支笔它的从笔尖到笔身锥形和圆锥形的和圆筒形的东西，它直接用一个渐变直接拉过来来表达这个金属渐变，这种事情放在以前的简历里面基本上属于，对吧，看到这个东西这个后面东西就不看 了， 就可以去删掉了，对吧。就但是在今天这个时间段你会发现，别说这个东西好不好了，有人在做这些拟物化的一些东西啊，一些图标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难得，就感觉现在这些记忆跟以前老时代的记忆确实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这个求职的时候要求的素质也不太一样。 就像现在的 B 端产品，这种拟物类的记忆比较难有韵母之处的。 应该 哦，政府部门就不一定了，政府部门就主要看领导的喜好。然后，但是做那种企业设计的话，他们确实不会真实的去关心你这个样式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可能就关心你为什么没有用我的公司的主题色。但是呢，真正的流程上的东西，他更关心这个东西能不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这个数据是不是准确的？因为我是做数据公司嘛，然后就主要是数据上的一些东西。你这个流程是不是真的能够提效，他们关心的就是效率，数据准确度，具体你这个长得什么样子，可能就是 BD 在推 正常就行， 游说的时候就可以看让他们哇你演这个做的东西跟别家的不一样啊、那就 OK 了。你甚至你这个描边多了多少，间距怎么样，他们都不管的，就本身是 B 端的企业的一种特性在吧，不像是 C 端，我们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看的东西， 苛刻的像素级的追求。 对对对， 而且确实现在这些产品也，你真要去追求像素也越来越没意义了。这个大家平台啊，我也不太一样，然后 Web 端可能有些东西实现起来也不是那么方便，而且现在大部分人又我看还是 Web 端比较多嘛，对吧？这个 我记得之前 确实难度。 对，之前提过一个就是字体图标，就是图标的像素完美的问题。然后好像直接就提了，那有很多是字体图标的方式来使用的嘛。你自己设计稿上能完美，你怎么能保证这个字体渲染出来也是像素完美的呢？ 确实， 这个是无法保证的。那你的那个工作就不免就是有一些自嗨，然后公司可是几花钱请你来干活的，自嗨可不大行。 是的，你考虑实现问题。 稍微扯得有点远，我们再回到那个， 回到寒气，我们这一点寒气都没有， 一点寒气都没 有。对， 寒气呢？ 有的。我说说我寒的地方吧。 哎，好，老寒气，老寒气， 进入正题。 老寒气，因为我找工作其实总共花了4个月嘛，但是我当我在第二个月的时候，第二个月到第三个月中间的时候，也面了一些公司，但是只有一面，然后就没有结果了。然后我后面又看了一些数据嘛，因为毕竟找工作你会不停的关注各种知乎啊，各种机构上一些帖子，哎，他们说哎，好像现在是一个设计岗位是有500-600人在竞争，就是有这种截图你知道吗，有 boss 直聘这种截图，那其实你瞬间有点慌了你知道吗，因为这种信息其实非常多。然后刚不是聊到那个你用哪个渠道嘛，本来我也是只用 boss 的对不对，但是不行，以前拉钩注销掉必须把它找回来，多一个渠道嘛对不对，万一有一家企业它只用拉钩，那拉钩注册了，那我把猎聘也注册一下吧，虽然有不停的猎头在骚扰我，然后那就把51job和智联招聘也加上吧，是吧，毕竟有一些传统公司在嘛，说不定他就招人，然后最后还要看看麦麦对不对，因为麦麦也有公司在招人。在极客上也会有专门的发布的那种小组嘛， 还有你在站酷发作品会有人来私聊你， 站酷我倒是很久没有用过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好像压箱底的东西你应该拿出来，就不应该有一些再有一些顾忌的，有一些太多顾忌说哎，我不要你们每天这么垃圾信息骚扰我啊，或者我觉得这时候你就要拉箱，因为可能在我已经31了嘛，这个时间段或35岁提前毕业嘛，提前失业这种话题我在31岁就已经感受到了，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不是说哎我一到35的自动毕业，那你在这个大环境情况下你感觉你31岁已经感受到了。说实话相同的一些岗位，人家岗位可能要求的工作年限是比如说4-6年，那我可能8-9年的也过去投，8-9年的工作经验也过去投，人家岗位可能薪资开得很高是3-5年，但是我8-9年的也过去投，就是这种你会感觉哦，好像是真的是要跟年轻人去竞争了，你就不应该有一些好像是有些东西我一定是说什么我不能投这种岗位啊，或者是说怎么样，这种因为我之前也算是个管理岗嘛，然后你就不能去投这些岗位了，但是这种就在这种大环境下就完全没有什么顾忌了。还有就是身边也会不停的有朋友收到失业的消息，不仅仅是设计，有运营啊，有反正就是相关互联网行业的都会有，因为他们裁员都是一查一整条业务线的嘛，感觉你每天都能听到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方式去把别人毕业， 就我听说的是阿里他是把整个设计组全部裁掉，然后让他们转外包，就是把他们给他们加一，然后让他们以外包的形式接着在这边干活。具体哪个 BU 我也不太清楚。还有就是我身边一些人，他下面有一个组，然后全部砍掉，只剩一个光杆司令，然后让他去找外包来接着做干活嘛。还有就是可能是刚找到工作，哎，又把你毕业了，就那种试用期都过不了，可能是公司领导突然决定，哎，我们好像是也要顺着这个大潮流去那个，就本来我招人的，我这个指标突然就砍掉了。所以就这种信息当时是不停的在我身边，每天都有的，所以其实我当时还是有点慌的。但是一旦过了3个月，我就反而没那么慌了，就好像你已经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了。我说不管是失业6个月还是失业1年，好像你给自己设了一个最低的要求了，那相对来说就没那么慌了。所以后来我找工大概是我是第4个月嘛，当时是那个人跟我谈的时候，其实他薪资开的一般般，比我之前低了大概我想想1/5吧。然后但是我当时就拒绝他了，我就说这个薪资太低了，就是因为你这个薪资会影响我以后的一个职业生涯发展的。那我当时直接拒绝他，然后他就跟我软磨硬泡，我们大概磨了一个星期，然后终于把薪资确定下来，比我之前大概是低一点点，然后福利待遇也会差很多吧。当时想想第4个月了，我老婆当时刚开始我拒叫的时候，她就想让我答应那份你赶紧去上班吧。她是这种想法，你赶紧去上班吧。我说 烦你了吗？ 不是，她就是感觉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你干嘛要那么倔强的去，好像是说去坚持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好像因为找工作嘛，我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不能这么快的就答应，对不对？然后就是你 矜持一下， 对，你越不在乎，其实 HR 他反而越那个。现在这个 offer 我还相对来说还算能接受，但是其实我的上班时间大概是多了很多。我指的是通勤时间啊，我之前的通勤时间大概是30-40分钟吧，现在我通勤时间要1个多小时，1小时20分钟左右吧，从家里出发到公司。对，这些都是一些额外的成本。然后还有就是我当时在找工作的路上，你知道吗，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杭州地铁在非工作时间呢会有这么多年轻人？为什么非工作时间有这么多年轻人在等地铁呢？这不应该啊。所以你就能感觉到这种社会的一些迹象在。 被寒气吹拂到的年轻人吗？ 然后当时我还去图书馆，我说刚好去坐一坐，哎，位置全被年轻人占满了，怎么回事？这是工作时间呀。 年轻人，你们不去工作在干嘛呢？ 对，所以你就感觉哦，好像社会的迹象真的，好像真的基本面非常的糟糕。 果然，炮哥一下子给我灌输了， 我要把这个气氛拉回来， 把气氛烘托到位了。 你们过于欢乐了。 不过话也说回来，你毕竟是杭州嘛，对吧？ 对对。相对来说 不同城市可能还会有点，还是情况会有点不一样。 对，说到杭州我再补充一点啊，我现在这家公司因为可能刚好它是有一个招聘需求的，但是最近进来的人呢，他都是外地过来的，他是南京过来的，他是上海过来的，你知道吗？所以其实可能其他一些城市可能情况不一定比杭州好吧，就是我个人的感受吧。 好吧，确实像你说的，我感觉我身边包括上海这边听到的一些消息，比如说不说什么公司了吧，那反正各个行业，不管是我以前做的时间比较长的互联网行业，还是说现在所处的游戏行业，我感觉就是各种不太好的消息还真的是密度非常的高的。 对， 而且相对来讲，我老实说有些公司，也不说其他，就不说我们公司好了，没有发现整个公司的运营上或业务上会出很大的问题，但是当大环境变了的之后，就整个的气质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就大家都会觉得说啊，之前环境很好，那大家你卷这个招人时候的标准，那我也跟你一起卷，那现在有了寒气之后，我感觉哪怕我其实身上还有点钱，但我也要省着点用，也要抠着点用了，就是就会有这种感觉。 嗯， 这个可能每个行业 或者说那些相对来说不太景气的行业都会 对未来的预期 有 变化，感觉是。 我再补充一下啊，就是在搞找工作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很多原来的一些 high con 它可能开的还挺高的，但是它平均能降个20-30%吧。你就因为我每年都有看 boss 直聘啊，就相同的岗位，相同的岗位，它真的是降了蛮多的。尤其是一些原来是可能一些初级的一些岗位，它甚至只有是10K 不到了。原来因为你知道，现在应届毕业生是吧，稍微好一点都是10K 以上的，但现在很多岗位都是10K 以内了。 你说的都是在杭州这边对吧？ 对，我看的主要是杭州这边，是的。 嗯，如果在杭州这边，如果也10K 都不到的话，可能确实是一个信号啊、哦嗯。 是的，还有身边就是。你知道吗？房价呵呵也是一个很大的信号。杭州这边原来杭州房价是涨得比较前几年涨得比较快的，翻两三倍涨的嘛，对吧？ 哦。 然后现在也是回调了很多，可能之前有个楼盘很热门的，它的开盘价是28,000，但是它旁边上的二手房能卖6万。 哦。 哦，然后现在、 这个、倒挂的也有点厉害。 对，所以杭州新房。对，所以杭州的新房就是算是政府发了一个福利之类，所以它要求比较高，但是现在那个楼盘最新的成交价是30,000+了，泡沫就慢慢的被挤掉了。 天哪，如果那个时候上车的人应该可以直接哭死了吧。 现在就可以道歉银行100万了， 资产缩水一半。 利率非常高的，它是利率有上浮的，现在是标准利率。 对， 确实 抢劫都不能把你抢成负的，但是买套房可以。 好像现在终于感觉凉了、够凉了， 凉了吧，凉了吧，要把你们强行拉回来。 我已经开了暖气，刚刚被冷死。 最近我也问了一些做培训班的朋友，你知道他们就是会有一群学员在就业嘛，这个数据还是比我们多挺多的。从他们那边得到的反馈也是就是普遍悲观的，就是找工作变难了，然后谈待遇变难了。就是以前你可能说表现的好的话就是涨个50%什么的还是比较好谈的，现在很多公司就给你卡死30%的涨幅，不给你走看能力定薪那一套了，就看你之前涨幅低就给你卡死，这样子很多方面都很死的，不好谈了。然后今年整年肯定是不如去年的、还有一个小共同点是就是在农历年前会有一个小暖和的时候，其实你年后反而没那么暖和，因为可能是年前竞争的人少嘛，然后大家其实年前盘点的时候又已经把岗位给定下来了嘛，所以可能会有一个相对的优势。你们裁员之后的生活作息都是什么状态？经常睡觉吗？晚上熬夜吗？白天睡觉吗？午觉延长吗？翻倍吗？三倍吗？ 我比上班的时候起的还早。 哦， 这么健康，睡的呢？ 睡的一般，但真的起的好早。就是我们公司是9:00-9:30上班的，然后大概我们到的时间大概就是10:00左右。毕业之后我还8:00起，就感觉跟之前完全是两个状态。而且我觉得在做自己的事情就会投入很大精力，我能8:00起来喝杯咖啡就可以一天做到晚上10:00-11:00。 哇，你这个感觉是中中的反过来版本。 对啊，这么专注。 中中我感觉好像好久没有上午起床的样子了是吧。 难道你就不想爱奇艺一下吗？起点网文那么多的浩如烟海的传奇都等待着你去查看。 吃饭的时候可以看呀。就觉得还是自己的时间不能浪费。 太自律了，这就是我羡慕的自律的禀赋。 太自律了，太自律了。 我感觉我虽然没有这个被裁的经历，但我也有那个离职之后 gap 的经历啊。我上一段工作我大概 gap 了大概3个礼拜。可能跟炮哥这个经历有点比较像，因为那个我上一份工作切换的时候其实也还是有孩子，然后在那段经历的时候老实说 那段时间让我感觉好像我不太适合去做一个自己的事业。我一开始对这个 gap 的这个时间段会非常的憧憬，我感觉好像这个时间段我可以天天去接女儿下课了，对吧？因为对小朋友来说，不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接，然后是爸爸妈妈来接放学，对他们来说还是幸福感会很强的。然后每天早上也能送他，然后可能会家里很照顾一点，然后在他上学的时候呢，哎，我可能还能自己做一些自己的事情。但是发现真的做起来之后，我感觉像我这种自律比较差的人，好像如果一个在一个没有工作的状况下，自己要去做一些事情真的很难。因为我发现比如说早上六七点钟可能就起床，然后送完他去上学之后，我可能睡个回笼觉回来，然后点个外卖，哎，那个下午已经过了，然后下午吃完饭感觉好像又有点想午睡了呢。 对，就睡个觉，然后一起来， 哎， 就到晚饭时间了， 哎呀，还有 巧了， 离他接放学还有两个小时，我是做点设计呢，还是写点代码呢，还是看个电影呢？然后就在这个三个选择当中，发现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然后赶紧这个收拾一下去接他放学，回来之后又要陪他玩，然后又到了晚上。一轮之后发现本来终于好像跟他睡觉之后可以做点自己的事情，又发现哎，哄完他睡觉之后，这个房里暗淡的灯光，然后自己这个小朋友也睡得很香，我也自己刚刚唱完这种哄娃睡觉的歌，我觉得好困啊，我也想睡觉，然后一下子又睡过去了。尤其想到第二天又要早上六七点钟要起床，就感觉好像一天没有做什么自己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所以我发觉好像我也不太适合去做一个兼顾家庭主妇和做一点自己事业的这个状态，我觉得我是做不到。 缺少了公司这种强制性之后，对自制力的要求对我来说提升了非常非常非常之多，然后我的状态会波动的很大，就是状态好的时候就像大家那样能够做一整天，然后状态差的时候就一整天都在各种磨洋工，就是不想干活。 其实我觉得是会有这样的状态，就一天下来你也不可能持续12个小时不停的工作，中间也会水群啊，也会刷一刷视频啊，但我 重点是你去了会回来，我自己一去不回 是这样的，我会用，我其实这个是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想到的，就是之前是用纸记嘛，后来找用日历软件记，就是我会把一天，这也是我最近在做自己的一个小产品嘛，就自己想做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会把自己一天的所有的时间安排记下来，就是分不同的那样的类型嘛，就我做不同的事情，然后分不同的颜色。 我记得有一个时间快软件， 对，反正就类似 这 样的东西。 就 我现在就直接在日历里面，就是那个 Notion 收购的那个 Chrome 里面记，然后我觉得就看到每天的时间是满的话，会觉得干很多事情，有快乐。 我的习惯是在备忘录里面写，状态好的时候就每天都会有备忘录，然后断档，备忘录如果断档了几天，那几天就知道我去干啥了。 我之前也尝试用 Flowmo 记，但是觉得没有时间点，没有时间戳，还是太难可视化了，最后还是回到日历。 我一直想用那个 CUT， 就 CIFT 来 craft 吗？ 对，来写一下就是每日的总结。但是 他自己原生带了一个 daily notes 嘛，就是每天可以写一个当日的那个快速的日记。 我已经把它挪到我的就是 docker 栏了，但是我还是没有写。我 觉得这种强制性的会很难坚持。我是在 Notion 里有一块是专门用来写每天，也不是每天，就是我想起来要写的时候会去记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就这个地方就可以让我有想要写的时候就会去写，但是你没有的时候就不要强制自己去写，就设定一件事情的上限而不是下限。我不知道，我忘记那句话怎么讲的了。 哪个是胡适吗？还是有个日记写日记那个？ 哦，对，胡适 打麻将是吧？ 打牌， 打麻将， 哦，打牌， 就是那种感觉。 明日我一定不再打牌，27日写，明日我一定不再打牌，然后28日打牌，29日打牌，30日打牌。胡适，你怎么能这么堕落？ 然后继续打牌， 继续打牌，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当时那四个月我偶尔会带家里人出去玩嘛，还要带宝宝出去玩， 哎，我发现一旦天气好，带他们到西湖边玩，你会发现原来不上班的人也这么多。不是说失业不上班，就是说那种有钱人不用上班的人也这么多。他们也会逛西湖边最核心的商圈，逛逛西湖景区，然后甚至会堵车。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很多人都不用上班的，也能这么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看到了世界之大吗？ 顿时就有了一个目标，你知道吗？就是要过上他们这样的生活。 啊、你们这么励志，换我可能直接心态就崩了。反正 LL 好像一路经常喜欢问这个什么公司还招人吗，那个反正也上节目了对吧，如果你们有什么个人求职的信息可以透露一下，比如说你想要找一下什么样的公司，然后有些什么样的期望，然后万一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来找一下他们。 我也不知道，突然这样讲，我就突然怎么不知道怎么说。 前面不是你提的吗？对吧？ 就只是当时只是随便想想。 就是你对新工作有什么期待？ 他可能不太想上班。我看出来了。 但是我其实还是挺想找一个那种真正的面对用户的工作的，因为其实之前的工作经历里面，不管是做 B 端的中台产品，都是内部用户，虽然做了一点偏 to C 的方向的东西，也是在用户体验这方面会做的比较少吧，而且我本身是一个转行的，没有经历过什么设计的学习这样的笼统的学习这样的东西，我还是挺希望能够在一个能够面对真正用户的做产品的公司做设计的，我觉得这样其实会对我来说会更有一些成就感一点吧。就是我不管是之前公司做 design system， 然后在我们自己去使用，我其实觉得真正被用户用了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对设计的状态最开心的。当然也是因为我那个本身那个需求啊产品啊也都是我自己规划，但是真正产品被人用到的那种感觉，我现在觉得自己还是比较理想化的一个状态吧。就更想去找一个偏设计类的工作，之前工作也有点太累了。 了解了解。 讲比较 很短。如果是上海地区啊，想找一位这个设计师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考虑一下 都是 OK 的。 其他城市也可以吧，我记得也来了。 对，其他城市也不是太远的，应该也可以接受。 了解。然后钟钟，你有什么求职的 message 吗？ 我还是比较希望就是找主要负责设计系统搭建这方面的工作的岗位。然后如果你们公司也深度使用 Element Plus， 那就更棒了。 你就可以利用上班时间直接做这个东西了是吧？ 对，就是两相兼顾嘛，你看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帮你直接问 Element 的主创嘛。 也是也是啊，而且 Element 这一整套的东西，不管是以前的 Element 还是现在的一批，好像还是有不少这个使用的那个范围的嘛，对吧？ 像我们这个 Element Plus 文档的日活现在是有20000左右。 哇，日活就有2万、 嗯？日活就有2万？ 对， 这挺厉害的。 日活有20000左右，然后我们的 NPM 周下载量有40几万这样子。 哦，周下载量有40几万这么高？ 对， 很夸张了。 让我看一眼我的 PPT， 我记得我应该没有报错。 你看中中打开 PPT 时候头抬的那么高，就感觉这个显示器好大呀。 是月下载量，报错了，月下载量429K， 42万，43万左右。 这个数量级其实还是差不多的嘛。 对， 周下载十几万，那还是挺夸张的。 对 ，GitHub 有17K 左右的星星。 我刚想到，我补充一个信息好了。因为 增加寒度， 对，增加寒度，就是身边被毕业的有一小撮人，他是有这么一个特点的，刚刚结婚，到了适龄那个怎么说，30岁左右，到了那个适合生育的年纪，又刚刚结婚，你懂吗？又还没有怀孕，他们这种是很容易被公司那个的。因为我身边不止一例，大概有个4-5例吧， 就他们可能哎刚结婚，然后心情也是蛮好的，给大家发喜糖，但是没多久就发现哦，好像是公司要把你，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高危的一个对。 那怎么办？就是如果是女生的话，那就赶紧 先怀孕， 对， 都是女生，对，都是女生。对，我建议 是上月薪怀孕， 先上车。 是时候拿出战略武器了。 对，我觉得这是对女性， 所以这是年龄焦虑的一种嘛？就大家会觉得有年龄焦虑吗？ 我肯定有啊，我肯定有，我比你们老一轮，老半轮了都。 你看我拍的那些模特都是00后的，你觉得我相当于他们，我已经是大叔了，我好焦虑。 你这还焦虑？我觉得这是秀好吗？天秀。 你能跟00后一起玩，这已经很好了。 对啊， 我们都有代沟的。 反正我觉得老实说我是有焦虑的，因为我感觉怎么讲，就我觉得人其实有时候很贱了，就比如说我以前我在找这份工作的时候，其实以前节目里好像也提到过嘛，我感觉就是想找一份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不想去带团队，那我就想做一个一线的工作，确实也如愿以偿找到这个工作，但是距离上次找工作现在过去又过去了2年嘛，毕竟现在寒气值也比较高，不管实际情况怎么样，总归老实说我也会想要去做一些两手准备的嘛，那我会设身处地想一想，比如说我今天或者说上个礼拜我接到这个裁员通知了，那我感觉哎，毕竟我又长了2岁嘛，那个时候是34岁，现在 officially 超过这个37岁了，这个已经过了这个35这个坎了，我会觉得这个事情是有点焦虑的，至少比2年之前会有焦虑，因为确实好像我也没有特别多的提高，我也没有特别多跟以前不太一样的这种经验，那凭什么我要拿一份比可能小我10岁的人更多的钱，然后呢我的投入可能又没有他那么强，哪怕我的经验可能强那么20%多少多少，但是这个真的值得吗？对企业来说真的值得吗？我自己会打上这样的问号，所以说我也会有一些焦虑，比如说你像 Leon， 对他来讲，他现在的身份，他现在的岗位，他现在的这种情况，他去找工作的话，可能管理岗的工作更难找，但是相对来讲，他的一个找工作时候的这个基线其实就会更高一些，然后他的经历可能也会让他有一些不太一样的那些渠道或者说平台来找不同的工作，所以老实说我还是有点焦虑的，这个年龄的焦虑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有一些指数级的增长啊，导致我现在相对来讲还是会有一些，虽然我现在没有做什么准备工作老师说，但是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包袱，反正 我感觉其实是现在，因为我作为一个女生，你刚刚也说什么刚毕业是女生，但是我其实内心上是很抗拒这种焦虑的，就怎么说呢，几个方面吧，一个就是设计成长了之后一定要做管理吗？第二个就是女生一定要被要求做所有的这些事，就是不管是生孩子结婚这种东西就一定要被这样要求吗？我其实是很抗拒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做设计管理它可能本身有的时候并不需要去做一些真正设计上的东西，这跟我本身去选择这个方向的初衷是有违背的，其实是因为我之前离职的时候嘛，有前同事劝我说你一定要去找一个管理岗，不然你马上到30岁了，不然你马上就要被所有人都赶上了，当然这件事情可能在他的那个角度是觉得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本身他是跟我想要做的事情是有所偏离的嘛，所以我其实想要带一点正能量，就是大家也不用太有这样的年龄焦虑，虽然现在的要求是这样的，但如果你的能力能够匹配你的价值，或者说哎，当然企业怎么认为我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但是如果你觉得你的能力能去匹配你的价值的话，其实是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焦虑的，就我还是想要 给正能量鼓掌，给正能量鼓掌， 我还是想要 节目快接近尾声的时候终于那个温度回升了， 我还是觉得自己就比较放松的这样的心态，因为一个是面试靠缘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自己也没有特别在觉得这件事情要怎么样，我觉得比年龄焦虑更复杂的是应付家里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情况，但也不是那么的焦虑吧，反正就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偏向自己开心的一个状态。 但我觉得其实你前面说的第二点真的老说，我觉得是个有时候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对吧，我们都在强调男生女生平等，然后这肯定也是一个比较 非常终极的目标，但是你在工作当中确实是不免会碰到这种问题，实在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就前面我说那个赶紧去怀孕，我也是开个玩笑，对吧？这个现实当中生孩子这个成本，有时候可能比你失去一份工作这个成本要大得多得多，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在精力上，包括你自己个人意愿上，我觉得其实这都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选择。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儿戏，但是这个是这个话题你又绕不开，对吧？就是女生在这个至少在中国这个职场。还是多多少少还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很多时候 是这个年龄。 哎，我觉得有一个可以聊一下，就是你那个裁员的消息，你们都是什么时候跟家人讲的？然后跟家人讲的都是怎样的心情？ 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我其实老实说没有想到这个层面的， 因为你没被裁，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确实。这个反正 anyway 我没什么发言权，你们来聊聊你们的这个时间点吧。就 我先来吧，我经历比较丰富。我说说我第一次被裁，相当于是我毕业一两年一年左右，当时是2013-2014年左右。对，其实我记得我很开心的说，哎，我在这家公司刚好是一年零一天哦。所以我的 N 是2，当时还没有1.5.5这个概念，所以我的当时拿的是2。但是当时 HR 怎么说呢，也说了一些不太好听的话，然后当时其实我的心情也不太好，但是拿着这个钱我就去玩了。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没什么事嘛，你真的那时候是真的是说，哎，好像我要真的要转化一下心情，因为刚好也拿到钱了。当时我就去成都整个四川稍微玩了一周吧。然后后来当时其实我家里人也不太会，他们好像也是会比较照顾你的情绪，哎，你刚好你去玩一下吧，就不太会说是你会是说催你或怎么样吧，因为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嘛，毕竟是人在外地。然后第二份工作的时候他们就这么说，啊，你赔了这么多钱啊。第一反应就是因为他们是很传统的那种思想，就是啊，这么好的还有赔钱的，就是他们就感觉好像，哎，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当时我第二次被裁，我是算是无缝衔接找到了工作嘛，我当时是一天都没有休息，因为刚好赶上一个小假期，我想想这个假期的钱我要把它赚过来。所以他们就是觉得，哎，当你运气很好，哎，你好像是说这笔钱是你这天上掉下来 的，是白赚的。 对对，他们有这种感觉。第三次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告诉过他们，当时因为大环境实在是太差了，就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我就没有告诉我爸妈。然后大概是前上个月吧，上个月我跟他们聊的时候，我就很轻描淡写的说了这件事，他们都震惊了。他说，你这么失业这么久，你这样没跟我们说？我说，好像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这种事对我来说好像已经无所谓了。就是从一个大的环境角度说，因为失业的人太多了，大环境也这么差，我身边什么街上店铺关闭的店铺这么多，我觉得我这点事情好像没什么好说的，好像并不是什么大事嘛。然后他们就好像好像也是啊，可能觉得你当爸爸好像人都成熟了一点，有这种感觉。 我感觉真的能看到不同的处理状态，对一个见证一个人的成长。 对，是稍微有一点吧，尤其是我之前倒没有失业这么久，好像是说人就会有一种焦虑，年轻的时候说，哎，我失业了，我要必须找到下一份工作，我要跟别人竞争，我要涨薪，就是有这种感觉，我马上就不停的工作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这次是我四个月是我休息最久的时候，整个人你会思考的东西就会完全不一样，就感觉哦，好像其实工作对你来说没有这么重要，可能是我说我到底是为什么要工作，对，就是说我是不是非要工作才能去维持我的生活，就是会从很多角度去思考这些东西吧，大概就是这样。 好的。 我是毕业后一年才开始工作，就考了两年研，但没有啥结果。然后其实我是2018年开始工作的嘛，然后那份工作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不错，然后那个老板也很喜欢我，就是因为公司的一些原因然后结束了。那个时候刚好是过年，然后过年我就跟我爸妈讲了，因为那时候年纪还不算很大吧，然后觉得这些事情还是要跟爸妈说一下，而且我也算刚刚入行，然后也有很多东西要自己去学习。那个时候 gap 也蛮久的，也有3-4个月的时间，从1月份到5月份才找到工作。 但是那时候就是中间接了点私活，然后又加上赔偿，就过得也还可以，就也没有到特别没钱，而且刚也算刚毕业，然后爸妈也觉得你应该可以更多学习学习啊，或者说你自己有点时间去自己干。然后这次之后就其实一直没有找到时间，就是去出去玩了一周多，然后回来再跟朋友聚一聚啊，就时间就过得感觉过得好快，大概是半个月之后就找了个机会跟爸妈讲嘛，因为现在就属于一种还车贷的情况，然后就也要跟他们说下我有钱还，就不用让他们不用太担心，然后我自己在上海一些事情，然后也是自己对自己的将来有一些计划性的事情，是九月份跟他们聊了一次，然后在国庆回去的时候又跟他们聊了一次，然后他们觉得表示你对自己生活规划既然这样，我也就是这样也挺好的，就我们也没有特别担心你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我爸妈是非常属于非常支持我的一个状态，虽然他们内心可能有点不太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他们觉得我想的方面也挺多的，就不用去太顾虑我未来的一些发展这样的。反正沟通上虽然沟通比较少，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非常支持我， 蛮好的状态。那中中你呢，作为这个话题的发起者？ 其实 我就有点跟帕武哥第三次的时候比较像吧，我目前是暂时没有选择就是告诉家里人，因为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可能是多余的担心，他们也会担心哎，你会不会找不到工作啊，会不会找到工作还不如之前好啊之类的，他们还是比较传统的那种，然后不如说等我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消息之后，然后再跟他们好好聊一聊。 了解。 而且就是我也并不想一直被催找工作，如果你想你告诉他们之后他们每次打电话就问你你找工作没有啊，找到没有啊，你怎么还不去找呀，你快点去找呀。 对对对，会 你看催婚已经很痛苦了，还要催找工作，这不是双重加倍吗？ 哦、前面模仿的这个神情是他们催你找媳妇的时候的那个话语，是吧？ 十分熟悉了吧？全中国同款爸妈。 了解了解，蛮有意思。 我感觉在爸妈的语境里边，他们的场景里面，我觉得我很理解他们所有的心情，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年龄段，我爸妈是属于高考刚开放那段时间的，那个时候的高考生那个时间段，然后他们就毕业有被分配工作这样的一些经历，然后他们也到这个是25到30要结婚，然后要生孩子，然后他们在同一个工作持续工作了30多年，就对他们来说我们很多想法或者说现在的一些工作情况是跟他们当时差距很大的，就是我能理解他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顾虑，所以就反正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他们也会催，那催催催吧。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是吧。 反正我这个我确实没有什么体验，而且确实可能爸妈也不太懂这些东西，包括以前换工作的时候我也差不多都是已经定好了这个工作情况了，然后再跟他们聊一聊，然后他们可能也不会关注特别多这个东西，就会说那个钱多不多啊，然后这个端午节发不发粽子啊这种东西。 真的就爸妈很关注节礼这方面的东西，虽然说可能没多少钱， 但我觉得其实某些方面也是有道理的，对他来讲他可能以前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公司，他也不知道你这个钱在行业里面到底算多还算少，但是从他的角度来讲可能员工 端午节发粽子，端午节粽子都不发的公司能是什么好公司。 对对对，就是对他来讲这个公司福利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体现，而且可能比如说我以前待的第一家公司外企嘛，他本来这些福利是做的比较好的，然后可能我的爸妈他会有这个惯性嘛，因为比如说以前可能除了端午节发粽子，还会比如说10月份大闸蟹会发个大闸蟹什么的这种，然后 怎么又过又回去了， 有点像传统的那种老派的这种公司一样， 对对对，老 公司，对家长来说他会觉得还可以。但这个老实说，这个作为一个肠胃不太好的人士，然后又是作为一个 可以做熟的， 但这个 你还是不了解肠胃不好人士的痛苦，以为吃熟的 不是？ 因为老师我还是一个宁波人知道吧，就是这个 宁波这边吃醉蟹是非常有这个传统的，然后什么样的醉蟹我没吃过，但是这个基本上肠胃不好的人是有，就像钟钟说的，这个我喝凉水我都能拉肚子，对吧？ 你天真的以为煮熟了肠胃不好的人就能吃了是吧？ 是怎么聊到这里的？ 因为好想吃。 大闸蟹要配酒喝，不然寒气太重。你要回来了。 要回来了。这个。 生活小知识。 神 Q 寒气。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在找工作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感受还比较深刻嘛，就是觉得如果真的你真的被毕业了，你要找工作了，那你又没找到，大家就还是不要心急吧，因为你所有的一切的境遇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原因，就是你运气不太好。对，在我看来就是这样子的，就不是说现在在岗的人就比你厉害，或者说你一定是因为什么原因会被毕业。对，我觉得抱着这样的心态可能会好一点。对， 了解。 我自己个人这方面就想趁这一次离职，就是有一个空余时间嘛，好好思考一下，就是自己到底想走怎样的道路。经常听罗老师的鸡汤，君子谋道而不谋食。那你我要磨的道是什么呢？我希望就是在这个阶段，就是好好花一些时间去把它想清楚啊。还有要想清楚自己要找怎样的对象，确实年纪不小了，需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然后最后的寄语还是很俗气的引用一句很大众的诗词吧。我觉得 果然是古风中啊， 应该也还算符合这种寒气之后的状态吧。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觉得还是挺符合我们现在的状态的，就是李白的《行路难》里面的一句诗嘛，正好是我们这个受寒气影响行路之难。 可以做标题了。 啊，我也不说什么吧。我觉得找工作还是生活，大家还是要快乐。我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心。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找到自己，不管是事业上还是生活上，真的是要找到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而不是违心。就算是违心，但是它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好处的话，你还是要比较稍微积极一点去看待所有的事情嘛。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坏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特别好的，就还是快乐，自己快乐就好。 对， 好的。 工作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嘛。 对， 重点的是每天你要考虑自己整个生命长度中每天快乐，你不能把所有快乐都留在最后一天，所有钱都在最后一天花，每天都要快乐。 然后钟钟说完之后，把那个PPT 的截稿日期又往后推了一天。 继续爱奇艺。 好吧，那好，那谢谢各位的时间。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 Twitter 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也欢迎你继续访问安妮威时报，浏览和订阅地址，请直接访问官网 anyway.news。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若干个礼拜之后再见，拜拜。Voices never shared, no one did.